人家不问，才会结果都正忘。我没有什么一言莫讲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又不 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？